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。请安，一般被认为是满族啊特有的礼节，其实呢，这并非来源于满族。这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，见于大明会典。那么当时呢，全国各指挥使司各卫所都有这礼节，叫屈一膝。那么说到清朝礼仪呢，一代文化大师朱家进先生最有发言权。那么朱先生的《清代礼仪杂谈》这篇文章呢，写得非常详尽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长篇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今天要说的是第21回书房待客。我们说的这段单口相声啊，这几回都提到了清代的礼俗啊，刘墉见着王爷怎么请安，下人见着王爷怎么待客，这些有学问啊，都有讲究。那么今天呢，时间不多呀，咱就光说说这请安。那么按朱家进先生说呀，到了清代呢，在八旗和明朝遗留下来的绿营当中仍然沿袭旧习，因为兵士见着上级军官本来应该下跪啊，但是身上有甲胄，所以只能啊屈膝啊。后来呢，不穿甲胄的时候也屈膝为礼，这就成了和叩首打躬一样啊，含有问安的意思。那么所以呢，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的官宦人家里，晚辈见长辈，平辈中的幼见长，奴仆见主人，乃至亲友相见，都这个礼了。屈一膝又叫请安。但是呢，在衙门或者公共场所，譬如各部司官啊见堂官，在大堂上回公事，或者呢请画稿及批示公文，不论旗人汉人，都得是打工，不能请安。在社会上呢，这个商人对顾客不请安，对东家也不请安，见面只能是作揖。所以呢，话剧茶馆啊，咱们焦菊隐先生导演，老舍先生的原作，掌柜的向茶馆东家请安啊，松二爷向王掌柜请安啊，连续请安，问太太好，问少爷好什么那个啊，还有那大德子左右换腿请三个安。那么按照朱家进先生的这个说法，都不符合旧时的实际情况。所以可见呀，这学问越研究越深啊。这老舍先生茶馆可能也有不太对的地方。那么请安的姿势呢，恐怕这个现在电视剧啊，这也都不对。那具体怎么样呢，这个因为咱电台里咱也没法给您表演，那就不对就不对吧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说过了清代请安的礼俗，又要来说说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是第21回书房待客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三位王爷跟和珅呢，压着骡垛子来了。那么王爷，一个王爷一顶大轿，和珅就不能再坐轿子了。哎，这是规矩，和珅呢得骑马。为什么呀？等于和珅在前边啊当引马。哎，来到李氏胡同西口这儿，这儿呢立着一块石碑，这是啊太后给立的。那上面刻的是文官至此下轿，武将至此下马。哎，俗称上马石下马石，就这东西。这不是给刘墉的，这是给刘墉的父亲老中堂刘统勋的，那是三朝元老啊，位列三台，一辈子耿直又有学问，所以正下这块碑来。谁到这儿，哎，也得下轿下马。三王爷一看，那下来吧，走。哎，下轿下马，不行，往里边走。哎，和珅呢？哎，头衔带路啊。哎，这和珅那么大官，对了，这是王爷，那一块可不和珅得带路吗？和珅呢就在头里走。哎，张成，和珅瞧见张成了。张成一瞧，哎呦，赶紧就过来了。嗯啊，哎呦，三位王爷啊，给七王爷请安啊，给八王爷请安啊，给九王爷请安啊，给何中堂请安。嗯、啊、九王爷说别请安了啊，赶紧说说你这怎么了，这是这么些个乱七八糟的，这干嘛呀？这是啊，哪儿那么些东西啊？哦，这都是我们中堂的。那干嘛这么早搬出来呀？不后天才腾府呢吗？这不是为了腾府。那为什么呀？哈，为了那个卖钱。卖钱？卖钱干嘛？这不就是那个没盘缠啊、凑路费呢。别现眼了，这么大的中堂啊，卖抄家伙凑盘缠呢？哎呦，不是，这当官的这点脸呢，都让你们爷们儿给丢尽了啊！这，别到这份穷乱了啊！往回搬，嗯，把刘墉啊叫出来，告诉他，现如今万岁皇爷派我们呀、啊，给他送来3万两银子，恩赐的路费银，嗯。3万银子还不够你们回家的啊！别这现眼了，赶紧啊啊！收银子，把这搬回去啊！这张成啊，刘安呢、啊？哎，跟那啪旁边一站，站的臂管调直，冲里边喊上了：“跟中堂回，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三位亲王，给您送圣上恩赐3万路费银，给您送银子来啦！啊，对了，还有何中堂。”好，差点把和珅忘了。刘墉啊，正在门房这听着呢，一听三位王爷恩赐路费银，圣上赐的银子，这就迈步、啊、要往外迎。刚一抬腿，就听见还有何中堂，他把腿又收回去了。刘墉一琢磨，三位王爷跟我啊这关系不错，可和珅怎么也一块来呢？嗯，不对，这里有事，要不闹明白了啊，我先别出去，我呀蹦蹦吧。刘墉啊就没往外迈腿。张成刘安喊了一遍，一瞧没出来，嗯，再喊第二遍，跟中堂回，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三位亲王，跟何中堂给您送银子来啦。连喊了三遍没动静，俩人一对眼光，哎，没信儿，走。九王一瞧，这俩小子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啊，在门口嚷嚷什么呀？这是怎么走了？这和珅，哎，是王爷，不是？那到你府里头有这么喊回事的吗？爷，我们这儿没这规矩。这是啊，我们这也没这规矩啊。这怎么了？这是嚷嚷什么呀？然后就跑了，什么意思？等会儿吧。等着，呵呵，半个多时辰呢、啊。说现在话一个多钟头啊，就愣没动静。您算那天有多热呀？这外边有多乱呢、啊？天多热，外边多乱不说，那九王爷有多胖啊？嗯，不是，这怎么还不出来？这

怎么半天不出来呀？何中堂就说了啊，那个要有人到您府上拜望，您敢在屋里睡个赏觉吗？您说我不敢。何中堂说刘墉就敢。您说那可受不了，干脆往里闯啊，闯出错了您担着。您就领头往里走。嗯，我要是没赢您，这些话我能听见吗？ 就王一听不对。嗯，我说罗官，哎，这么大的中堂，你在大门后边站着听贼话啊？啊， 刚才你是不是在门后边来着？ 我没在门后边。 那你在哪儿呢？ 我在门房里呢。 你还挺舒服啊。 不是，你在门房干什么呀？ 嗨，跟爷回。 门房那儿不有个后窗户吗？我呀扒那儿往外啊看着点我那堆破烂儿，我怕别人给我偷走两样。 得了吧，谁没事偷你呀？啊，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，赶紧收回来收回来，别现这个眼了啊，听见没有？现在呀万岁啊把你那个帽子留下了，官没了，可主子呢也挺后悔。 没办法，你把皇上气急了，有事没事参皇上玩啊，你还愣参，还愣给皇上发出去了，没宰你那就是皇上恩德，知道吗？这不把你帽子留下吗？啊，如今呢圣上啊念你们父子为官两代中堂这好处，恩赐3万的路费银子，派我们哥俩跟何中堂啊给你送来了。嗯，你赶紧收银子，我们还等着回朝交旨呢。 哎，我好收银子，快收快收。哎，我收银子啊。那你们几位那得到书房里坐一会儿去。 西王八王一听，别麻烦了啊，主子还等着回朝交旨呢，没那功夫，你赶紧收银子就得了。 哎，您这好么样的，这甭管怎么着您是来到我这儿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也得坐会儿啊。 再者说了，正格的明天也许我就走了。 嗯， 您是王爷啊，过去来说我是中堂，咱们同朝为官这么些年，临了了分手了还能不谈谈吗？那么我这帽子没了，难道说我就不配再跟你们说话了吗？你们就不能再喝我这平民老百姓一碗茶了吗？ 这刘墉多坏，他拿话这么一咬吃，那七王八王也没主意了，而且九王爷还真绷不住了。 为什么？脾气不好，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他不是手腕都酸了吗？手腕怎么酸的？拖着大肚子呢，他累得慌啊。 哎呀呀呀呀，七哥八哥，别跟他磨粉了，磨粉什么呀？啊， 罗锅说的对，本来嘛收银子也得会儿呢啊，咱们跟着站着啊，你上他书房里坐会儿都好啊。去走，那个我们上你书房。罗锅头里带路。 哎，我带路。 刘墉头里走，够奔书房。九王爷头一个也跟着。 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七哥八哥啊，来来，和珅快着啊，里边坐会儿，喝碗水啊，我这半天我累坏了我。 哎，到书房，刘墉抢先一步把帘子就撩起来了。九王爷往里直接就冲啊，累了。哎呀，在里边待会儿都怎么回事啊，呛得慌啊。您算刚嚷完一簸箕炉灰呀、啊、还是炉灰面啊，那干呛干呛的呀，谁受得了啊。 不行，我你这书房怎么这，哎不对，哎哎怎么这么骚啊， 是桌底下还搁一尿壶呢。 不是不是，罗官，不是你这是书房啊还是茅房啊？啊， 刘墉啊真诚，真拉得下脸来。这个时候呢他骂上了。骂谁呢？骂张成刘安。 张成刘安，嗯，你们两个小子偷闲躲懒，让你们拾掇拾掇书房，嗯，你们怎么不拾掇啊？ 张成心说咱可别亏心呢，不拾掇能这样吗？嗯，刚才是这样吗？ 那张成刘安能说什么呀？只能不说话呗。 那刘墉接着骂他们， 看见没有啊，王爷挑眼了，嫌脏，本来也是 太脏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那桌上的土，你看看，这么厚，那哪成啊？赶紧赶紧拿掸子来啊，掸掸。九万说别介别介啊，一掸好，一掸又起来了，啊，好容易这土都落下去了，得找块抹布擦擦，凑合点吧。七王八王和珅这就全进来了。九王爷呀，他累得慌。哎，对对对，赶紧别客气了啊，七哥您坐那儿，一指那小板凳啊，八哥您受，您坐那凳子啊，和珅罗锅，你们俩自个儿找地方去啊，我不管了啊，我块大，我就这儿了。九王爷胖啊，他一眼呢就瞧上那破太师椅了，就那三条腿绑一柴火棍那太师椅啊，七哥您坐那儿，八哥您坐那儿，那什么我就这儿，咔嚓，这大屁股都是摔的，好家伙都站不起来了，手扶着墙啊慢慢的往起蹭，他身子摔着了是一方面，九王爷心里他这份难过呀，难过什么呀，他难过这个呀，说人家知道的主啊是他这椅子不结实啊，可不知道的还说我这王爷咋这么没品行啊，肉大深沉的啊，把人椅子给坐坏了。那么照常理呢，刘墉得赶紧过去，哎，把王爷搀起来。可这刘墉啊太坏了，真拉得下脸来，就愣没理王爷这茬儿，一转身啊啪，给张成来一嘴巴，他跺着脚埋怨上了。哎呦，张成张成，哎呀，张成张成啊，我倒霉倒霉在你身上了啊，倒霉呀、啊、咱家里有钱吗啊，咱家里有钱吗，这不是卖点抄家户凑点盘缠钱呢啊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再这一说，我们爷儿俩做了两辈子的中堂，清如水明如镜，我们剩下什么了啊，我们不就是剩下这把椅子了吗啊，昨天来了一个收破烂的给两吊四，我说咱卖了吧，你不卖，你愣杠值得多，你非跟人要四吊八，把人要走了，你瞧瞧今儿个九王爷这一屁股给做的，甭说四吊八呀，两吊四也没人要了。不是您琢磨琢磨，九王爷在旁边受得了吗？他一听就窜了，还还还罗锅罗锅，你这是说他呀还是说我呢啊，什么两吊四四吊八的不要紧，本王爷我给你五百两。刘墉一听，哦，王爷那您要真爱，那您就搬走吧，哦，卖给我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又到了《北京小曲儿》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咱们听的就是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代人的词改编成的插曲儿。今天呢，咱们听改编自燕姬道的《少年游》，三弦伴奏李建书，主持人徐德亮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再见。